今天是一开始是先要，请龙哥哥啊，就是因为我是应该在路上，马上就到了，就把日本人徒儿大庭叫来啊，叫你，拜托你啊，示范一下摸肚子，因为我说过，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中国的这个叫做中医控啊，就是这种中医狂人，是不是常常都是什么喝一点啤酒就觉得哎呀冷掉冷到啊什么的，因为一点冷的都不能吃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呢，我看日本人的话，冰啤酒每天就这样子一直灌，好像也没有事情。那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有事情呢？还是想要你帮忙，就是摸摸他的肚子啊，看看说，哎，这个有没有什么纠结？那当然，你如果手痒愿意给他一针，我们是非常感谢。但是呢，你不手痒，我也没有让你一定要做。 来带针来啊。 把你带 了啊，带了就可以。挖好的坑在那， 就是反正这种下针就是白嫖到你一次就赚了命利几千嘛，对不对？啊，所以呢， 长针 刀就刀，长针带了啊。哎，大庭， 大庭， コートを外して、先輩通訳してくれる？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はい、じゃあ一緒に来て。可以录，可以录。就录了， 现在可以录吗？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都是说要保密，对不对？但是龙哥哥根本学不会的东西，为什么要保密？ 听你的吧， 对不对？ 听你的， 反正他学不会，你保密什么鬼？ 好，可以可以。 じゃあ、ここで横になって、 横になる。 お花を触れるの。 横になる。 はい。じゃあ。那贝尔托姆，啊，那我们哥教一下。 头往哪边？ 就躺那边，然后 可以。刚刚是这 样的。如果是最好是这样躺的。 哎， 对， 李先生呢？ 拉哦。 啊，好，谢谢谢谢。OK 啊，靠过来一点点。 もうちょっとそ、あの、有先生のところに出てください 。好嘞。这个枕头， 这个枕头。その寒さの塊あるかないか、確かめたいです。 OK， 好好好。 一般，其实这样可以吗？还是裤子要解开一点？ 就这样够了。其实按说是你们要把鼠搓了，其实我的鼠比他的还热，所以就不要搓了了。 啊， 他这个是很凉的， 很寒。 啊，对呀。 可是，大庭さんのお肌は、劉先生の手より冷たいから、その。 一般是放到一分钟左右，你就知道他这个气机怎么走。 一般的には一分間ぐらいあったから、 だいたい火の 流れは、 わかるという。 先生はわかります。 先是感觉气息在这个鼠上的感觉，它现在是三个感觉，一、二、三，这三块有轻微的气在乱，这是感觉，对。然后再摸的是悸动，哪块会跳？哪块跳是一般来说是把手放在这儿，这个手这个是管心脏。 心臓のところそのドキドキという感覚があるかな。 然后这边感觉到肝气， 这边 觉得肾气，这边肺气。先把这个四象给他结了，然后你再细微的再按八卦的龙家的八卦方向，八卦这个斜的。我们先定四个，一二三四。先把这四个定完了以后，看它有没有跳动，然后再稍微重压一点的，感觉它的包块，对它气团。 その木の塊、その形のある塊があるかないかと。 龙家的摸腹，它不会很痛，千万别让病人痛，一痛它的整个气机就乱，乱完了以后它就，你就会掩盖了病情，所以刚才这样摸完了以后，我刚才是摸到他这边稍微有一点点，可能那我要仔细诊断，对。 有一点点什么？他问。 气 气， 对，就是气团，一点点气团。 卡达玛里， 对， 是冷的还是热的团？ 它整个腹部偏凉， 啊， 整个腹部偏凉。 お腹は全体的気、冷たい方、寒い方です。 吃饭有半个小时吗？ 我 有了就可以了。一般他的腹部情况我基本上摸清楚了，如果为了诊断呢，诊断更清楚，那就要摸膻中这个穴。摸痰中，然后把手顶到这后面，没事，就这样。对，然后试它看两边气机的情况。然后摸乳根在下面，吸肌会不会跳动？对，它这个是不可能有的，一般是很瘦的人，身体很虚的才会有，所以这块基本上你就可以不管它。对。 痛いの？ 痛くはないけれど、 塊があると感じる？ 他这个整个情况是，第一，胃经跟肾经这两个在下焦有堵的。 下の方は、 对，肺气在这个位置有堵。 肺の気はここで、 詰まってます。 我告诉你啊，你的病在这块。这块。啊，还有这块。 啊， 对，大概就这样。 筋と胃の肺。 对。 の詰まる。 老师，我有个提问。 那个詰まってる。 他的肚脐是往右偏的，这个有。 肯定有，你首先就看嘛，你眼睛首先看这个形状，本来这个，本来应该是这样圆形的，这种圆形的，你看它本身就偏了，明白了吗？本来是一个这种很圆，这个胸窝跟这一样的窝的，哎，它这边堵，这边往上，知道吧？往上来证明它这边是。这块会牵拉，比如一拉这个路就出来了，听懂了吗？哎，所以并不是在这里，并是在这个位置。比如说如果它并在这边，它是这样拉，你看它就这样，你看清楚了吗？就是这么回事，它是里面拉动，不是外面拉动，所以它这边变成了平波形。对，所以它的病只要把这块。这块跟他理顺了，就稍微好一点。 ここの塊を辛いのが変だ。 然后下次呢再去理这块。 今回次の回は。 第三次理这块，感觉基本上就这个情况就容易好。对。然后他这个如果用金方呢，他这个你最开始就用当归四逆汤，先把这块打开。然后这边用真武汤， 真 武汤，然后到这边呢，这边我就喜欢用那个，就是昨天说的桂枝胡椤丸，加点点补气的，对，就可以了。大概是这样，整个治疗大概分三步，好吧？那我给你扎一针，扎完了就等于是等于说不，这个当归四逆汤基本上就可以不要吃了。 抗菌剂也够啊，嘛你来来， 这都怪了。 ずっと感じてくださいね。 ちょっと怖いな。需要帮助吧。 等一下，等我了呀。因为这个摸这个就要摸到他的眼，虽然他病在这里，你要找他是从哪块来的，找他那个针眼，就说眼睛在哪块，能针。 目的部分大概有啥事？ 五黄粉你带了吗？ 天辉带了 啊，带了，因为这个扎完了以后一定要吃五黄粉，要不它消套不下去。 对，那天辉有在吗？ 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不能扎，等。 天威有带， 是今天吃就可以， 马上就吃， 马上就来。 我带了，但是 因为实话实说，这个真进去以后， 不远，我带了，上次你带了是吗？我没带，然后说我们要带回去。 我说天威人在哪里？ 楼下，我叫他上。 你叫他立刻叫他，五黄粉立刻要攻上啊！ 哎，对啊，那他能够在十五分钟左右攻上，我就敢扎这个针。 五黄粉， 对。 直接打给他， 你直接打电话给他。 我下来看看， 就你下去直接开上车回酒店，就五分钟就拿过来。 那就可以，那 就是一点都不要拖，就五分钟给他拿过来就好。 不是要先点路到啊？ 那个眼是对着他的眼扎是吧？ 我也有， 迎着是吧？ 我也带， 还是顺着？ 我要找到的根在哪？就我们土话说，要找到这个病邪的眼睛，打蛇呀，打到七寸上面，要不就乱扎会把这腹膜扎坏。它铜的位置在这，其实它这个卡的是在这，所以我就把这边扎开。哎呀，太闷了。 那日本人的肚子跟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征吗？ 不是吧？如果不说特征是，我还是认为它是偏寒。 偏寒。 对，还是偏寒，偏稍微偏点阳气虚。第一，你们看这颜色。它是带青色，我们的颜色最少要跟它水一样的颜色，明白了吗？你注意看，对呀、啊，其实它都不对的，颜色要像我这 种，十五分钟 你看我自己就不可能像你那种青色，明白了吗？大家看一下，就知道，比如说偏寒，我们肚子是带红色。 老师，你的肚子也不是很圆呐、啊，也有一块。 是啊。站得受不了，跟我说一下。 西北人这边哎，西北人。 那早上到哪里？问他往哪边走。他会，我要把这块给他打开，所以他会放这，对。 头开始。 哎，没事，不怕。听得懂，人家会说，还会说一点。这个就是你的病灶了，已经到了，好吗？对，啊，好快啊，没事。对呀、啊，难道他会到？对， 他说到腰了， 到腰。因为他平常他这边胯就会有点痛，原来会有一点点。你原来有没有疼痛过？就靠右腰这个位置。 可是啊，太负担啊，他可以太哈子的。そのバランスはちょっと崩れた。そこで力が入れすぎた。 あら。 老师，你这是直刺吗？弯的。 我不敢跟你说话，因为我的神在那个针尖上，看他怎么走。好了。 啊，すごい。 你再摸下那个疼痛位置，应该就 能 感觉 到。到你敢摸一针，稍微对一点，知道 的。对，没事，针拿出来了，没弄过关系。 啊，好多的。 哎，对。 さっきまで硬かった。 就说你刚才这边会很痛的地方，现在还动不动？ 很 痛 的， 就可以了。OK， 好。 好， 老师， 起来了，那就可以 了。 啊， 你跟他说， 对，起来。 天威一拿到五黄粉就加进去， 哎，对， 立刻。 好， 四粒 ，OK， 四粒，就等这个 现在在哪？ 他现在开车回旅馆了，对吧？几克 啊？他可以，他这种人可以吃五到六克之间。 五到六克， 对对。 那老师，他下面吃下有个刀口怎么办？去诊呢？ 哦，我没见到人就说不出来哈。对。五到六克。 特例啊。 哎，道婷说硬块感觉不见了。 哦，就是说硬块就打掉了。 打掉。 那个龙哥哥昨天那个宇春，宇春你有买那个拔罐对不对？龙哥你说要教大家简单的那个拔罐。 那稍微等一下了，等我休息一下。 OK， 我的意思说，就是我们要休息，你就随便指挥谁去做，然后你就不要动手了。 好，我稍微等一下了。 好， 因为刚刚扎它，因为我们这个东西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它就是很难扎的。 好好，你来。 很难扎在哪里呢？比如这个包块，第一你要数，要摸到这包块。 这个麦克风是给你讲话用的，你拿来这样比划什么意思？ 那 就是你要拿着麦克风讲话，然后摸别的东西这样。 好呗。啊，那就不要用麦克风了。 听得到吗？可以的。听不到。 好，那就。 好， 可以， 好不好？ 大概是这样。比如说刚才他的包块是这个样子，然后我的手势一定要摸走。比如说你看看，比如这个我要震动它，还是往这边撬得动，还是往这边撬得动？那我就比如说我刚刚摸到它往这边容易撬得动。那我就拿手这样摸着它，摸着它一定要把它夹紧来，夹紧来以后，然后把这个针呢是要透过这边，透到这后面，把它隔离开，它这包块就没有。其实这所有的包块都是从这里面粘到这边的，就是钻住了。我们土话说，含极了，它的肌肉就缩在一起，只能这样跟大家讲。难道你要把这个缩在一起，把它解开？这个针就要进去以后，然后慢慢顺到这边来，顺到你感觉到了，用那个针把这个等于划一下就出了针就可以了。 那这个包块就自己消失，脱离挂了以后才消失。 气块容易消失，如果真的是实质性的肿瘤这类东西蛮难的，但是也不是不可能。我也用过一针扎好了以后，人家到医院检查说没肿瘤，说检查错误，也有，这个也有，对。 他那边还在心得报告吗？他说什么？你翻译一下。 完全感觉不出来针是在哪个时间点出来的。 他知道。 那他真的之前手术是在右边的腰。 他说他之前那个腰椎就是有右边的腰有痛， 对呀、啊， 然后做手术这样。 是啊，所以我这个针扎过去，他传感就往那边走。为什么他说这边痛？我知道你那边有问题。 嗯嗯。 腰， 您 交代一下那个病为什么 这样 痛啊？ 你的问题是在问谁呀、 啊？就是说，我想知道怎么。 就说你用当归四逸汤就可以了，你们不要用针了，简单就这个。对。 见证点哈， 刚刚讲过。 我昨天说了嘛，右下腹这边有个痛点嘛。 哎，对，就是说我的意思说他可能是要问啊。 啊。 你按这个下腹部这边有个硬块啊。 没有硬块，它不是硬块。 就是。 我好难跟你们讲得清楚， 是 一个。 这个可以拿来当做当归四逸汤的辨证点吗？对不对？ 可以。我说靠这边可以，靠这边不是已经说好清楚啊？真武汤的辨证点呐、啊，这边是那个，哎，桂枝芍药汤的，哎对，桂枝芍药汤的辨证点了、啊。 桂枝茯苓丸。 啊， 昨天说的是桂枝茯苓丸。 你刚比这边的时候说是桂枝茯苓丸， 是顾虑是靠这边是桂枝茯苓丸嘛？靠左边嘛，是吧？我昨天应该是啊，对呀、啊，他今天是靠右边嘛，这是当归四逆嘛。 那当然你当归四逆是加无助于生姜的当归四逆对不对？ 我要看，比如它会有些，可以说哈，加是加这个，我有时候还会加点附子蛋黄在里面， 对， 知道吧？ 对， 就看着看情况，像他这种情况，我就会加点附子蛋黄，可能更快，明白了吗？ 什么时候加 当归四逆加附子蛋黄啊？ 什么时候加附子蛋黄？ 就是他刚才这个病。因为你叫我讲课真讲不来，我知道 这 种病。 当归四逆里面有细心，对不对？ 对啊。 那附子蛋黄就黄腹心结构就出来了。 对啊。 那不是胁下偏痛专用的方吗？ 对啊。 就是有寒积的时候，细心附子蛋黄结构。 对啊。这其实是就能解释清楚，我解释不清楚。 可是如果我们复诊，我没有这么精的话，在辨证上要怎么？ 知道啊， 就是你按到他这边疼痛嘛， 就是寒肢，就是斜下偏痛当做一个辨证点的话，就是你斜下的那个，就是斜下的这个长的部分，你按到它会有一点阻抗或者压痛的话，其实大黄附子筋结构是可以用的，虽然我们比较少用，但是不是它这个比较能够打通的快一点， 对。用后半两副就可以了，等到大便一通，啊，你如果他那个寒再不重，你就加再加五注意生阴那个生姜、灵参汤就可以了，明白了吧？大概是这样用。 对，你刚刚也累了啊，现在不忍心把你。 反正你讲我听嘛。因为每次我扎完这个针，按照我们农家规定是要休息七天。 我现在开始就放假休克了，这太可怜了。 因为他要控制这个针尖，不要把肠道给它穿破，所以他是一定要气势在针的前面两寸，感觉在两寸快要扎到的时候，你就要用这个手，其实主要是靠这个手把那肠子给它剥离开。扎到肠的中间，不能扎到肠子。我不讲过了，现在再讲一下。那个人扎完了，写我扎完了以后，那个 人模仿， 模仿。 然后半夜要怎么动手术？因为肠穿孔。 对呀，对呀、啊，还是在医院，不在医院就完了。还有一个更惨的，写完了以后，那个人七天以后走了。好。啊，这是九江的那个人写的。他就看到这个很简单，这不就这样捅进去就可以。他把那个肠子捅了一个洞，那个肠子在劳动，它洞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就是稍微有点痛，他也没在意，他整个腹膜炎、腹膜发炎，整个他的弥漫性腹膜炎。 哦， 对呀、啊，因为那个东西脏东西在里面引起炎症嘛，所以这个针他是一定要很细心，而且只有农家的掌门人才会扎这个针。包括我弟弟他们都不会扎，因为父亲不敢教他们，怕他们出事。 就是看，就是稍微整打上你知道一点点。 哎，对， 我现在是尽量让你先休息会喘口气。 好， 那这个喘口气呢？你可以这样子很虚弱的指导谁划个罐吗？ 划谁呢？你总要找病了，没病我又没办法。 比如说小胡不是一直在说什么治阳穴卡卡、嗯、 可以啊， 你能指导宇春还是克力， 可以啊， 让他划个罐，如何的划法。 等一下他把他拔稀了不怪我 了，那你就不要出手吧，你就那边继续虚着嘛啊，反正就小胡上衣脱了，看要不要趴的，那宇春来出手好了。 嗯， 好，就宇春的手比较不是那么巧啊，比较是同时中间水平，比较适合你。 啊，对。 哎，你要用水啊，用罐。这个 划。用酒精啊。 不要酒精了啦。 要按摩油吗？ 就是我划罐是有点油吧，对不对？ 他这个你敢向前，我教的，如果拔他那个罐是不要用油的，他是拔的是 干拔， 叫拔干，不是，就说要拔动他的根部。因为它那个很深的，知道吧？就是说，如果滑罐滑走是表皮。 好，那宇春，那龙哥说你做哈。 你拿罐子过来，我先空着表演一下，给你看一下。就说，比如说，我要拔到这里，你要感到这个拔到以后，稍微那个。稍微把它提到，就是提一点点力，大概是比如说它前面提出来有三分的话，你只提一分力，提完以后这顺时针这样转，轻轻的转动，就是感觉到，来，你我不跟盘，我在你手上，你看，就说我这个感觉，就是说它不是转到外面，感觉这力量在这中间，就说感觉中间，因为你把这肌肉吊起来嘛，感觉中间它在劳动它，啊，一般的男人劳动九遍，女人劳动六遍，然后再一深深劳动。好，如果这个东西好了， 两边揉还是圆圈揉？ 圆圈，稍微有点圆圈嘛，就说稍微有点圆圈。其实它是一个中心点，就是我们脊椎这样转一样的中心点，明白了吗？好，难道这个东西你感觉到手上，感觉到没有那个那病灶松了就拉倒，如果没松是这样。 稍微重点把轻轻放，重点把轻轻放，轻点把轻轻放，它就会把那个刚才劳动东西拔出来。这听懂了吧？ 这个 手 法啊， 啊对， 我随便问了 啊，说 就是说，在上冠以前，如果点刺放血在皮肤表面，那它顺便拔出点血来，会松得快点吗？还是不必如此？ 看，如果它病是在肌肉层，点一些放血是有用。比如说，你如果在骨，我们说到骨髓，是没办法的。 那小胡他上次到今天都要问你，他帮他治他那个自阳穴卡卡的那个 啊？对啊。 那他那个自阳穴卡卡那个地方，那个是什么层啊？ 他已经超过了肌肉层。 所以就点刺没有用。 对啊，他基本上是触到了骨头、骨膜。 哦，所以其实拔罐也没有用，要靠你下针才要用，是吧？ 不是，就是靠这个。你刚才说的是拔罐，当然下下针当然更好了。 好吧，没关系。 今天是学拔罐 过，你不然的话等一下。 对呀、啊，好，那你记住三个手法、嗯。第一，这样轻轻的揉，揉九下，然后再揉九下，然后这样。 再提。 哎，对，重提轻按，重提九下。好了，可以， 好， 就这三个手法。 就是你教的这么的清楚仔细，他一上罐就按错穴位了。女孩子先在他背上画个圈圈吧。 小胡，你往左边一点，那个让林龙老师近一点。 没 这样趴的吗？ 就这样趴着。其实正中要爬的穴位是好麻烦的，就不是这样摸的。当然有两种方法，你们能学得会的。人学得会的，你就在这边捏着，看看他走的，走的平不平衡，他的骨头这边也会有点歪，就用这样捏着走，知道吧？顺着那脊椎，他在这边就会有点卡，所以说你就在这个位置，明白了吧？哎，我们正宗人家不是这样的，这把手这样过。 就是隔空用感应的是吧？ 对呀、啊， 就是叫脉超能力的。 啊，对呀、啊，好， 不讲 。 是凉的、哦，不讲。这次的卡住的地方上面气是凉的。 对呀、啊。 那地方真的很凉， 真的， 真的， 连我这么胖的人也可以感觉到。 好了好了，别卖行踪了，拔罐，别冷到人家了。 有的卡的地方是凉的。 真的啊、哦， 上一个针不是真的吗？ 那你还泼酒精这么残忍？ 不是， 酒精是烧罐用 的。你看从这明显开始变， 后面就都凉了呀。 嗯， 对啊。 都是后 面，他就卡呀，在那里，你把那卡在那里，他下面就是 他的阳气就不能再往那上方输布了。来，打火机。 大家喜欢玩神秘的，等他做完了，我再跟大家表演一个神秘的。 好， 其实那些神秘都是骗人的。 有一点，你这过去都已经 对，有点用 力了。 左边、右边有什么 效果？火不行，你 赶紧放 多一点。 这个火稍微多一点， 这是拔罐的，是拔罐。 太远了，它进去手已经进去了，就拔不起来了。 急不急嘛，那个 急不急？哎，慢来，别急。 那选择脊柱的左侧、右侧有什么讲法吗？ 就是刚才老师说你拿手摸嘛， 就是它是一边卡一边不卡 吧？你就摸那个肌肉紧张很疼痛，只能这么说。啊，如果厉害的可以摸到它的骨头歪。 那个骨头歪是歪向患侧还是歪向变 侧？一般不 是患侧，是病 侧。哎，对，它是那边一般说。 拿个罐盖一下， 盖一下， 踩 一下。它有吸住吗？ 有吸住。 小胡，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下个指导期怎么都可以吧？ 你们是撞罐，不是撞罐的， 来，不是， 你还是要 一 对 一。 哎，对，哎，对，对呀、啊，你，对，你要把它整个肌肉给它带动了。对，肌肉是这样做的是对的，对。这样你感觉到摇树一样，把它树根摇动了。 我跟你讲，我现在是往它，我这个圆圈圈啊，往这个地方扯的时候特别有阻抗感。 哎，对呀、啊，那就没错嘛。嗯。 哎，阻抗感变大了，我现在这两个方向都有被粘住的感觉。 啊，那就可以啊。 所以我们在农家这种拔罐法，我没教人家。你弄， 那龙哥不行了，我今天去，我肋骨发痛 了， 不要。 来。 这样揉的 有 这么明显啊？ 哎，那这样他九下九下要搞几个九下呢？还是一直搞啊？ 别说九下。 一般来说，我来搞就九下就够了。你们想搞多久搞多久吧，他又不关我的事。 他是把你的那个根并气根。 哎，对对对，哎，摇动它。比如你用按摩，只是在这边拔，是它动不了的。不然你拔罐也只是拔表皮。我要动到它里面，你怎么办？ 那这里就是往上重。 我怕重拔就拔掉了。 不会，所以我就重按时候。 差不多卸法嘛，卸法嘛，就是卸法嘛。 不行 了吗？ 东哥，这个我手法不行，就我拔的时候觉得它的肉不跟上来。 啊。 一个 示范一下。 就是 他这边是这样的，你首先是要把气咽在自己手上，你有这个感觉，听懂了吧？知道吧？要这样去转，明白？ 气咽在手上，那我做得到吗？ 做不到我就拿倒霉，做不到你就摇它嘛。 你往上提怎么提呢？ 就是能提。 好，那提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再稍微用点力， 那你可以啊。 这不就是题吗？ 啊，看到 了，明白 了 吗？ 啊， 就是这样的。 那特例好像比较多。 我觉得我可以把题拿 走。这是爪，好吃不？ 小胡啊，你自己说啊，这个什么？现在这些按摩大妞 A B C D 啊，到底谁的手法你比较合意的？ 他一不小心说的 是 谁 啊？ 我们现在是二号大妞特例。 哎，对，对， 要不有松开一点吧？ 你还要用意念在里面。 手 对，用意念在里面，用意念带动这树根，我要把树根拔出来，大概这个感觉。 这个只能背面做，不能正面做。 啊？ 只能做身体的背面。 九下了。 啊。 还要再来吗？ 那就刷它呗。 就 刷它。他 所有的东西都是挂在背上。 我再来九下。 啊，可以，对，对，这样做的好，但是一定要把意念带下去。你这表面的功夫非常好， 表面也没问题，我一点也很专注。 哎，对，很专注。你要感觉把它心窝的那个毒气都给它拔出来，要有这样的感觉。 心窝 哎， 换小 因为他主要就会拔他的心， 拔不可以。拔罐。 好好，那就拉倒，别冷的拿 了。拔掉了。 天气凉。天气凉，别冷的。不会，你们千万别追求紫。 哎，对，我就想说，外面的拔的好像就是会颜色会重很多，但它这种反倒不是很重的颜色。 对对对，因为你这是治里面的病，又不是外面的病。所以说，农家的有九套这拔罐方法，不传到外面，就在这里。 您拔出 来的颜色。我想要它颜色变什么颜色就变什么颜色。 那龙哥哥，很痛很痛的那个美容拔滑罐呢？ 那个痛死了。那个 我们再叫一个大妞来，谁要美容，但是很痛。 来，受不了，受不了。我没有，我今天没有那么大的力。 不要你弄啊，还是叫大妞弄吧。 他们不见得弄得了。 对你的那个残酷的手法，没有人学得来。 他们不见得做得了。 那个应该是没什么样的， 我觉得你在拔，但是没拔出来。 对呀、啊，他这个是一定要自己的心跟病人是在相连的，那气机才会连在一起，知道吧？ 我很努力让你拔。 对，你如果气机没有跟上，反而会搞乱。 那是不是如果前面可以拔的话，自己也可以拔自己的前面？ 可以。 那这样子，因为刚刚有些东西啊，像那个 下肚子针同学也不能跟着操作嘛。 嗯，那、这个、拔罐可以啊。 拔罐这个事情，像刚刚这个拔法，对不对？ 啊，对啊。 那你可不可以跟同学说，就日常生活如果帮自己或者帮家人，是哪几个点比较有可能找到可以拔的地方？就是通常自己在家是怎么操作？ 刚你看治什么病？那太多病了，因为实话实说， 月经痛 啊， 月经痛， 月经痛是吧？月经痛了就拔拔疗那个位置， 那自己拔不着啊， 那拔不到那有什么办法？ 前面不能哪里拔吗？ 前面拔那个效果不是很理想。 月经痛拔拔疗，那拔疗是八个位置，那你灌下吸哪里呢？ 就顺着它这个不是这样稍微这样的吗？听懂了吧？ 对， 你就拔到这个中间就可以了。 哦，就是第一次取的中间。 对，但是你的意念可以把这个八个穴位都能带动。 哦， 对， 月经痛拔八疗。 哎，对， 有没有谁月经正在痛啊？我们大妞在帮。没有了啊。就八 疗效果和那个拔疗。有，拔是这样的，你们外行，我建议是这种带，就是、说它堵的比较厉害的，你就拔。如果寒气动还是用灸吧，哎，对，阳虚的还是用灸，但是我去拔有可能只吹牛皮啊，下面话吹牛皮不算数，我拔就它是阳虚，就是我也可以拔，也可以达到效果。为什么呢？农家有个方法叫以通代补，我把这寒气跟它拔出来了，它气血也会运循，但是这是一定要用心法，就说拔完罐以后，你感觉人家会发热，不是凉的，那就对了。是吧，你拔完你卸掉人家反正就不行，所以这个东西没办法讲，那都是刑法了，不讲了。 那你以通代补让人家得到一点补的效果啊， 啊， 你自己折损多少功力啊？ 那个好一点， 好一点， 那没有扎针的厉害。对，那个只要打坐个十来分钟就基本上就可以补了回来，进修十来分钟就可以了。 那也要十来分钟哈。 要。 那下一针要补，要打多久 啊？ 那下一针要打多久？ 七天。 下肚子针要打， 得要七天。 啊，那这样子的话啊， 嗯， 我们今天的预计是讨论帕金森氏症跟中风后遗症的种种不同的状况，因为有的好医，有的不好医这些。那龙哥哥，你说这个就是帕金森氏症啊？其实我们。讨论帕金森症，其实很多人都会顺便想讨论阿兹海默，对不对？ 啊，对。 就是年纪大了开始失智，失智等等。 对。 那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样子，我不管怎么研究都是假的，因为我临床没有怎么接到这样的病人，所以还是要你一个实战的人的角度来说，就是事实上你遇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年纪大了，开始手这样抖了啊、哦，那你。再怎么去辨证？我说我把过一个他的脉，就是纯粹的有热的浮大而空的滑脉，那还是非常为主，就是全部都是很大的滑脉这样子。那当然我没有真的去出手医他啦，只是说这个滑脉要怎么样？就我拔到他的脉象，我自己也是相当的困惑，因为像这么大幅度的滑脉，我就想说。如果我要去那个痰去那个热，到底是什么药才是打在对的点上？就是还是祛湿才是对的。就我会，但这也是一个例子。那龙哥哥，你平常就是有在接触这样的病人的时候，你可以为这些病人做一个怎么样的归类？然后什么样的用药的进程，或者是药物以外的保养法，有希望就是比较有减缓甚至恢复它的这个退化等等这样子。 还是用真武汤加减。 真武汤，果然还是真武汤。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其实，我从前刚开始读《伤寒论》嘛，讲到这个所谓的振振欲辟地，精辟肉损，这个一个是比较挂振振欲辟地是挂真武嘛，精辟肉损张仲景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历代的注家认为是苓桂竹竿， 对， 那 竹竿也可以，如果是太浮大了。还是用真武汤，我是合并温胆汤。 真武汤和温胆汤， 对，合并温胆汤。 哦，这个路数的开合就漂亮，就是因为我把到那个脉，我真的觉得那种浮大而带痰的，然后又带加热的，的确是这个组合，我觉得是比较有对到那个脉症。那至于说你提到的所谓的过不过得了脑血屏障的问题的那个问题呢？ 对，那个他那个。 其实还是开中药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开中药是吧？这基本上不要考虑了，因为温胆汤它基本上包括真武汤它都能够过这个屏障， 都能够过啊，并不是一定要靠什么麝香之类的。 哎，对啊，但是西医是这么认为，你不要固执，因为我治疗这帕斯森综合症那么多 啊， 不能说100%治愈嘛，70%治愈率还是有。 那够好了， 对呀、啊， 嗯， 那当然了，我把它卖，认为我能接的就接，不能接的我就拒绝掉了。 那你的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有些你说的不能接的是指，比如说这个地方卖不应手的那种不能接吗？ 哎，对，就这边如果我摸到新疆卖没有，我一般该就不接了。 这个龙哥哥教我以后啊， 对 啊，对，等一下，我们这个台湾那边助教现在是没有统一的，到底是按哪里？我们 一般来说是按的位置是这个肌肉，我们每个人这边有个肌肉的指点，就是说我这属不是标准，他的属稍微标准一点，你看这属下来一般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肌肉下来的这个点嘛，它是比较集中一点点，一般在这边。你如果很简单， 不是所谓的内关，对不对？ 哎，不是，内关上来，一般是四个指导左右，一般四个指导左右。 同身寸的四个指导。 哎， 比如说肌肉的最边缘这边。 哎，对，就是说下来嘛，它是下 是中间，对不对？是比内关。 哎、不是，这是下来再就说什么东西缩到最小，它那边才会有表现。哎，对。说到这个肌肉不就差不多到这为止了吗？就是这个大肌肉。 如果是小胡的话，你是按哪 里？哎，对呀、啊，一般你放松，一般就按这里，明白了吗？ 还是正中间。 哎，对，对，在这边就大家就摸它就摸得到，就在这。 就是你 办的。还下来一点点，对，你轻轻摸。 你自己感觉到跳动吗？ 轻轻的，别用太大力。 是在内关的上面。 有轻轻的。 对呀、啊， 嗯，对。哦好。就是这个脉的话，龙哥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后来回台湾，我自己乱掰了啊，说这个叫做怦然心动脉啊， 是啊， 就是说这个人的身体啊，喜欢这个医生就会把得到，不喜欢就会把不到，那就是他的身体的那个无意识的部分，就是不要跟这个医生打交道，你就把不到。 对对。 那这种时候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你把不到这个脉的话。就是大约就是这个病人的身体说你不要来管我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也不好意思去管，大概是这种感觉， 非常正确， 所以自己一般是把得到。 除非你自己不想给自己。 对啊对啊，我自己打不到自己哦。 我会吧。 有啦， 没有我就不跟你治了。 对。 是左右手是一样的。 对，都差不多。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身为医者是把不到对方的这个的话，就是不接的。这个倒不是说什么，就是不是刚刚龙哥说什么有些人我不接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个人的病太难我不接的那个意思， 适合我做。 对，就是那个人的，就是我们台湾人说什么，就是 没有医缘， 就是医生的缘分的问题，就是他的身体选中的医生不是这个人，这样。 你这说的正确，好多人说龙老师，我跟你没缘，是不是钱不多？我不是钱的问题。 但是你也可以，就是说，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人家就多拿好多万给你嘛，对不对？ 多拿也没用啊。 所以就是会被剔除的是那样，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病程之中啊，有没有什么就是？真武汤加温胆汤，我觉得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就是最大框架的正确。那这个过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细部的操作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好吧，因为你今天要讲这个，所以我就把我笔记本拍了下来。你又不能让我带笔记本，我本来找拿。 我不能让你带吗？ 可以带是吧？ 你要带一头牛来都可以啊。 哎呦，我在哪里看病都喜欢带着笔记本。 那回去拿啊，在哪边？ 不拿，算了。我已经拍下来了，我用相片给他拍下来了，省得人家说我。人家开始我去南昌看病都怕我，他说这个医生还会看笔记本，别找他看病。 我真的是这样哦，我就看一面看病一面说你这个《伤寒论》好像有讲过，你等我翻个书。人家说这个医生特诚恳啊，常主。 哦， 对， 在我们这边不是，在我们他就说你这个肯定是个庸医。 真逼格。 对对对对。我们这边 都是可以看小抄的。而且小胡，你说我们这边有题词源，是不是？ 啊，对啊， 就《伤寒论》哪条忘了？他在那有一本旁边说是哪个，就念给你。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那个经验哈，稍微经验就是说，如果他是写意，因为我刚才还没翻到，不晓得在哪，反正我大脑里面基本上能记住一点。 我不要你的大脑，我要你的笔记。 好、 啊，那个你的房间有吗？ 有，没事没事， 待会下课我们叫黄师兄回去拿好吗？ 不要不要， 现在大家都智能外部化啊，头脑是最不能信赖。 对呀、啊。 没关系，罗老师，你慢慢找。 你慢慢找。 好，我慢慢找。 不要紧张， 不急。那你讲别的，我那找到了，我再跟你讲。 聊会天了，聊会天。 我不要讲别的，我说你放笔记本放哪里啊？ 如果已经找到了，如果痰气太重的，在这里面。比如说是类性的，那我会加个高腾，稍微偏那一点，加个高腾。 我这样说啊， 对， 这个时候要接续问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什么脉症，你会可以判断这个人，热性的痰多一点。 那现在就是说脉可能我一下说不清楚吧，说舌苔，它舌至少会偏红一点点嘛。 舌红一点，嗯、 哎 对， 然后当然痰比较热的话，那个滑脉会比较明显一点， 哎、对 不对？ 对， 所以加钩藤啊， 哎，再加钩藤。如果是偏寒性的，加川芎， 偏 寒性 偏寒的啊、 哎，对， 就是因为寒，然后血路淤塞郁结的， 对， 加川芎、啊。 哎，对，你感觉到它那有风加泉穴， 哦，有风加泉穴、啊， 哎，对，如果是那个 泉穴，你加几支啊？ 一般来说加六到九克之间， 六 到 九 克之间。对， 哦，你是算克不是、啊？ 哎，我们在这算克的。对。 啊、 嗯、啊。哎，然后又感觉到他血液重了。 来，还没。夹风加泉穴，对不对？ 啊？ 你说夹风加泉穴？ 哎，对。 这时候要问的是什么脉？你可以判断它夹风多一点，因为我们一般中医，你《伤寒论》整本学完，你谁把得出谁夹风？你知道就是。大家都很笨的， 啊，夹风的脉它有什么感觉呢？它有点那个，一下子好难说，它有点又像偏紧，又像弦。 对，就是那个弦紧之间那个围绕的感觉。 哎，对呀、 啊。对呀、啊，来，小胡啊，你让龙哥哥啊，帮你照顾你一下。现在这个你随便把六七个同学。你看看你能把得出谁有胃风好不好？ 弦紧之间， 哎，弦紧。 对，你现在就 如果是紧，它是寒嘛。 随机挑六个同学， 弦是 你把不出来的话，别人还把得出来吗？教就等于没教，这样不行。你就是先抓一个有胃风的出来，肾风也可以啊。来这个，坐放轻松，心平气和的把啊。你这样子，动作别扭扭的不好把，你好好的坐稳一点来。不要这样半蹲的。那个，如果这个人他小胡把的觉得有那种内风弦紧的，那 什么？卖给他？不用。 那那个龙哥哥再帮小胡确认一下啊、哦，我们要找清楚是什么脉，因为 我觉得有点弦，可是没有很紧。 没有很紧，我以前紧性的好好点，现在好像也偏缓一点。 对，现在偏缓。 因为夹风的话，应该还会偏快，对不对？ 它不紧，那个 而且是弦紧，夹风的话是还会偏浮硕，对不对？ 也有点 浮一点，快一点， 连弦都没有， 连弦都没有。 我以前偏弦，现在好偏滑一点。 对，我觉得有点弦滑。 他这个还真的有点偏风。 有点偏、 哎，真 的、啊哎， 对，我没胃风，我吃了贵这汤还是怕。 你慢慢把，特别是在这个寸脉跟关脉之间、 啊，因为这个人他的肺跟胃之间有夹风，对不 对？ 对。那这样的一个夹风，因为我们开药， 你别用太大力， 那个夹风，那个夹到的风， 它又不是浮脉，浮脉又比浮脉沉下去一点点。你感觉一下。 那拔起来是有点滑的。 哎，对呀、啊，是嘛？你稍微要重的了，重按才有点滑。轻起浮，轻起浮的之间，你去再去找那个风。就是它稍微有点快快的嘛。 有点快快，然后一点点。 哎，对呀、啊，哎，对呀、啊，就是这样， okay. 就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龙哥哥，比如说大概是这样子，这个人这个 上中焦之间夹缝、 啊对啊、 然后这个人他可能也是这个淋巴、 啊 嗯、都有一点结脱脱、 啊啊、 那这个夹缝如果是你要选择怎么样去除它呢、嗯、去除的方法如果用方剂来讲的话 用方剂我们上岸的里面还没有这个很好去封的 对所以怎么把那个药挂进去就是这个封要怎么勾掉 它 它这个封我可能 还是没救了没救 没有就是它要整体嘛有整体第一我现在不晓得它用哪个方剂方剂里面我就根据情况比如说、 外挂 外挂一点比如说按照俗法来说你就挂点防风也可以啊是吧按俗法来说挂点防风啊 那它那个它的那个弹夹风啊、 嗯、 的那个脉象里面以刚刚小胡把的状况来讲它有没有夹虚气啊、嗯 它有营卫不合也会出现，嗯，它这就没有， 对啊，这个 一摸就没有，它是沉脉的， 这 样，你就是阳虚嘛， 阳 虚怕风嘛， 阳 这个是这就疏附汤证，就是一定要加的熟白术了、附子啦这样的在你方剂里面去， 进效熟， 比如他那边呢，我就会如果是虚了，那我就会加的熟天的一屏风散加一点点进去。啊，对他如果有防剂有白术，我就不要我加点防风嘛。没有我就可能加点。 那个女生啊，她的风里面有没有夹湿？ 夹湿还没有，没 有 指的 是风弹。 哎，对。 那 对， 那我现在要岔题的问的是，因为如果我们要说到帕金森氏症的人， 嗯， 他其实风弹的情况是很多的。 哎，风弹很多。为什么他 用风弹有没有一个什么就是拍板定案的打法？就是这个结构打风弹就很好打。 那我就是用胆囊星嘛。胆囊星、囊星 好，那这样子我要问了 啊， 全蝎， 嗯， 跟胆囊星， 对呀、啊， 都就是胆囊星好用还是全蝎好用？ 我那个方剂里面本身就含了胆囊星， 就是你方剂会放胆囊星， 对对对， 然后风脉明显的话也 放，哎，对我加点全蝎， 我觉得我 如果不明显，就是这种病你都要有点带风的药，就比如说胆囊星，它就是去风的嘛。 风 痰嘛， 风嘛 对呀、啊，不就可以呀、啊？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治疗在帕斯森症的？ 那在温胆汤结构里面的那个竹茹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那个竹黄、竹沥 啊， 那一类的药，就是因为竹沥也是治热痰的 对 呀、 啊， 对， 嗯， 竹沥这一类的药在这个事情上面有用吗？ 有用啊。 那因为我们平常 我觉得 一般开铁温胆汤是 对， 它是切竹皮给我们嘛，对不 对？ 啊、对 呀、 啊。那你会建议温胆汤改成用竹沥吗？ 我不用竹沥，我用竹根，竹是树的根，竹根。 那那个又是要在家门口挖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对。但是如果它是耐性太重的话，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叫做风，那个叫痰的症的话，那我还是喜欢用生鲜的竹茹，那个竹沥。 竹沥。 哎，对，生鲜的竹沥，那我去砍一个竹子过来，这边用火烧这边， 把水逼出来 哎，对对对对。很快他就十来分钟就出来了在我家里看病就快就在这里嘛烤一下不就出来了是吧 叫病人自己去砍自己烤吧 啊对呀、啊、那懒得我还管他 吴老师你看我就测你那个关脉是不是 老师我想问一下他那个就是不是 你这病还是在上焦 对吧 对 哦刚刚龙哥哥说啊就是这个风还真的伤寒了没什么好方可以用的意思就是说桂枝汤的祛风它的主症框是你的营卫之间对不对营卫胃气这边有风邪进来所以你桂枝汤的结构不是就是它的桂枝的祛风的效果是从营分推到胃分这样推出去也就是说它的那个风是夹杂在脏腑之间的时候它的桂枝汤的主症很清楚就这个人很怕吹到风对不对那个是表面那层气场的事情 我有那个感觉就是我非常容易怕风就是头可我吃了桂枝汤之后过段时间头还是怕风就 对就但他那个夹杂的那个风的位置是不是桂枝汤打的那个位置所以 是 就是桂枝汤不是一个祛风总方就是事实上有很多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 轻微有夹， 如果我们有时间要 很 可以讨论到很细，因为各个小地方的不同的点的祛风药都要，而且因为你这个风去不掉，有的时候你身上的湿气就会被那个风去卷， 在中焦， 然后痰也会被风气卷住去不掉。 所以风夹丝、风夹盘那些小点小点，它就是塞在那个地方。你的药法没有精到那个点，你就是勾不掉它的时候，你这病就一来一去都很挫败这样子。所以就是，所以像这样。龙哥，比如说这个妹妹她的那个淋巴的肿块啊，这个起块块，是不是有可能是风夹痰，所以那个淋巴就通不了，还是怎 么样？要看左边右边。 那你可不可以帮他看一下？ 你说是左边右边呢？ 就我两边下边都有，然后耳朵后面是这边右边。 哦。 这个是下面两边。哦。然后我按 就是这种东西啊，这个，就是到底我就是因为。就是风夹丝、风夹痰这些地方小巧的手法，其实是临床上面我觉得是要有点经验才能搞得了的。就是你平常在临床，就是因为帕金森这个前提也是有风有痰的情况多嘛，对不对？然后那个看起来虚大又有湿气的那个热象啊，也不是真的热，对不对？是阳虚的。所以我们说用真武汤做基底治他的阳虚，然后因为我跟同学讲一下，就真武汤其实统的来讲治各种年老退化的病，真武汤都是比较有用的啦。那你喜不喜欢真武汤也加细辛干姜五味子？ 加什么？ 细辛干 姜 五 味 子。 哦，那个止咳嗽我才会加。 OK， 好， 止咳才会加。 那个不加也无妨啊。 对 啊。那所以通常如果一个人的下焦脉啊，就是尺脉比较浮大的话，吃真武汤是可以收得下来的，就是补那个下焦的阳气。那反过来说，温胆汤是比较清凉的祛痰的方嘛啊，就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是比较适合的。那你刚刚那个，但是你的笔记本就是你的病人实际上呈现出来的种种小的不同点，还是就是因为我这样的患者我见的是不够多了啊。那有没有什么同学有见过这样的患者的人吧？那个抖的样子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抖法，或者是 抖的不一样的手抖是吧？ 或者是他 有喝酒的时候那个手抖， 哦， 就是那个 就端着杯子这样 啊，对，喝酒的时候手会抖，或拿碗拿筷子。 但是他不是帕金森， 他就是那个就是静止性抖的，他拿东西的时候， 对 呀，是不抖的， 对， 觉得。他静止的时候抖的，但是他如果做一些动作以后，他 就抖。就是那种一动，就是一动越抖，越动越抖。 那不是帕金森。 就是有帕金森症是静止的时候会抖，那他说动的时候反而抖的是什么呢？ 精神压力有关，或者是或者压力。我就知道那个江西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就这样，他年代都蛮好，他现在一拿到麦克风就会发抖。嗯。 他 是 精神因素，不是精神因素，精神因为有一个什么大的打击引起的。难道我还是那个就没有用真武汤，直接用温胆汤加减就把它治好了？ 哎， 知道吧？ 那一时性的打击，你用温胆汤？ 对对对。 当然我的话习惯是柴龙母了啊。 啊，对对对，也可以用。 就是， 如果是 温胆汤的话，就是等于就。物理性的，你就是说整个你的动作上都在抖了。柴龙母倒是没有这个，不必有这个，整个手在抖的。那也就是说，因为温胆汤这个方之所以存在啊， 对啊， 你可以说就是唐朝的时候，好像张仲景的柴胡戏，就柴龙母啊、小柴啊，好像辩证上有一点难度的时候，就干脆用个温胆汤打大包围，是这种感觉的方子。那这样子，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温胆汤你自己的？过去的临床经验总结起来，你的温胆汤的可使用范围包括哪些？我们今天不是讲帕金森，就是你一个人怎么样的时候你用温胆，怎么样的时候你用温胆？ 温胆我一般是精神上有点毛病的，痰的。 精神上的异常。 哎，精神上 有痰的就是脉比较滑的。 哎，对的，对滑脉的就会用温胆了。比如说他受了什么？打击啊，我就刚才说的，我还是举了病例嘛，因为我没办法讲。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他三十几岁，年来都是主持的非常好，但是他有一次就是，哎，反正说话也，下面话反正都是成年人了，他跑到那边去嫖娼，被公安局抓到了，他吓到那次以后，然后又阳痿，然后回家又挨老婆骂，然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主持不了节目，不敢上台。 那你温胆汤是有顺便让他治阳痿吗？ 可以啊，怎么不能治了？ 我的意思就是， 肝气郁结会养胃、 啊、对呀、 啊、对 呀、 啊、 对 呀、 啊、完全可以呀、啊、难道加稍微加杂一点柴胡之类的东西嘛，知道吧？ 哎哎 对对， 所以你用温胆汤大概是这个方向。 哎对对、 啊、晕车晕船用不用 啊？ 晕车晕船， 晕车什么？ 就坐车的 就治疗这个就晕车这方面的用温胆汤是吧？那我用的还比较少。 哦、 啊、对，因为晕车这块其实用的好的还是灵桂鼠乱散比较好、嗯、我这个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好。 对，我们这边是小柴加五灵也比较好。 还有一个最好用的就是泽泻白术汤吧。 泽泻白术。 哎、 啊、 这块我也用的比较好。晕车了。 嗯、对。 这都特别对，特别是对那种，我们不又讲杂了，这又怎么讲到晕车去了。好吧，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用泽泻白术汤治疗这个晕车是什么情况呢？它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灵桂鼠患散是胃里面稍微有水。它是晃动，这种容易晕车，引起胃呕吐啊，等等等这个。但这种是泽泻跟白术呢，是出现了，它在心尖这块，就上来一点点， 啊、 在心脏。 张仲景说的支引了。 哎，对对，对你如果是他自己都会感觉，哎，我这里面什么会有什么东西一样，或者叫啊，或者声音啊，杂音啊，或者怎么样？你用刚才我说的，刚才用摸的这里，你会感觉到它有轻微的跳动， 就是晕眩加上胸口的上部卡卡。 哎，对，卡卡的，哎，对，这个就是用泽泻白术汤的指证。其实摸脉也摸的，摸脉没办法讲，因为脉我从来讲不好。 泽泻白术汤不要用摸脉。 哎，对， 因为泽泻白术汤是张仲景的泽泻汤了。 哎，对、 啊，因为泽泻汤它的那个方。方剂结构啊、 嗯、 它是比较是盘隐在血管里面 啊，对对对， 就是血液里面的水分的部分有死水、 嗯、 就是血管里面有痰、 嗯、 所以它那个抽血管里面痰，它的不舒服会呈现在就是说这个人的上面的胸口的大血管会有卡卡的感觉、 嗯、 那另外就是这个人他昏的时候，就是因为有的人昏是好像站起来比较昏，坐下来好一点。但是泽泻白术汤的那个昏，就是不管坐着、站着、躺着，都是觉得房间在转。就是他这个是血液里面的痰影响到他的脑部的那个吸收血液中的氧气，就是那个血液的痰会影响脑部在血管里面吸氧气，所以那样子的情况啊，他的平常的辩证点这样子。所以 你讲到这里时候，我插一句，我非常感激你。就是你那天给我发了一个，叫那个小薇给我发信息，说治疗血管里面的痰水，你叫我别用，我后面想通了还是用，才把效果好，因为他那个病就是血管里面的痰。 哦， 明白了吗？我 当时什么病啊？ 哎，不是，你别管什么病，我就当时问过你情况，难道我就一直就没办法治疗血管里面这个痰水？但是你跟我说这个治疗血管里的痰水，其实。难道我再用这个病用对了？ 我 当时想的好， 我忘了他是什么症状来的。 他那个是胃里面有水嘛，你告诉我这灵桂鼠哦，这泽泻 就是 泽 故事这样，龙哥问我说胃水， 哎对， 他用灵桂竹茯苓泽泻汤， 对， 好啊，不泽泻白术汤， 哎对， 那我就说泽泻白术汤是治血管里面的痰， 是 为什么你会用在胃水呢？ 对， 这很奇怪啦。 对对对， 所以我是这样回的。 哎，对。 但是呢，结果他结论是那个人的胃水其实是血管里 面的。哎，血管里 面的 水。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说我感觉他，我那在想，其实说是这边我是歪打正着，就该用这个。所以我当时就一拍一巴掌，就这个，一吃三天好了，就是三天。 哦、那。我们怎么知道他这个胃水是血管过来的呢？ 对 呀、 啊，我也在想。 他是好难是在哪里呢？就打个比方说，他这个淋巴里面有水，我就认为是血管里面的，我是这么说的，明白了吗？ 哦、 还 是没有 回答。只是这么说哎，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用我当时是跟你问这问题是， 就是 我想用灵桂鼠患散还是用泽泻白术汤，我在犹豫。 你是先有一个直觉， 哎，对对对， 泽泻白术汤了。 没有，我直接是想用，哦，对对对，我是用对，我是想用泽泻白术汤，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药对。 对人的副作用有多大，就问你这个胃水。因为我自己用过75克，我自己吃过75克，跟那个30克白术，我自己吃过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病人能吃多久，因为这个病如果要治这个病就要用这么大的量，要吃多久我心中没把握，所以才跟你问的。 对，我就说这个药的问题不是副作用，是有没有打在点上的。 对呀、所以我刚好就是要利用它这副作用，就是说过了，我们不谈这个，谈别的。但是这块也可以用在刚才说的帕金森综合症上。 什么样的情形？帕金森氏症的患者会有那种就是上胸部卡卡，还是说是重度晕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如果是不太出现在这个晕眩，但是就是你手摸的它这边会有响声的，就是胸部。 胸部摸起来有响声的，你是在座能不能抓一只有的？ 没有，这个很少，这个你们摸不到。反正病人自己他会感觉，我这里面好像有一声的。 那就是你是有吗？ 对对对， 你有吗？ 素的人不是这类心跳也弱吗？ 不是，我经常有时候自己里面感觉会那个。 你可以帮他摸一下。 对对对，就咕噜咕就是这种。 你可以摸一下看看是不是嘛？就是如果是的话，它是可以用泽泻白术汤的吗？或者是说像这样的一般般一个患者来，你真的就直接开到75克吗？ 不要，这不要用。他如果用3天，绝对会好，就说他那个。咕噜的， 我这边咕噜咕噜，有时候会咕噜到后面。 摸，龙老师不吸胸吗？ 不要摸，我已经摸了这个脉，就已经摸出来了。 摸是什么脉啊？小胡，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他这个脉是沉，这边脉快，这就是相夹。你摸，我只能这么说了哈。你摸下那边快一点，这边慢一点，它就会相接。 沉是有摸出来，但 是 速度我摸起来差不多。 对呀、这个沉那个浮一点吗？ 那本人那里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本人的感觉就是胸口这块会觉得闷卡卡的，感觉就是这个腔子的正中心那个地方感觉好像有一个东西塞住一样。然后这个塞呢有时候会顶到这个后背。 你不相信他吃完这个药，吃个2-3天药，你再用别的药，就说按他原来治病药，那效果快。有时候我老会卡到这里的时候，那我就给他用泽泻白术汤先打一下。 那他的剂量你会开多少？ 他这个你就不要用了，用个12克，12克白术，24克泽泻就够了。这已经量的大了。 对，张仲景把痰饮分成汁饮。薏饮跟痰饮，这个荡饮 治过的吗？ 跟玄饮， 泽泻肯定是治过的。 那 汁饮啊，泽泻白术汤啊，是不是汁饮？那个我比较喜欢用生白术，因为药局都是炒白。 生白术，我前面用生白术。 那个生白术它有那个油，有那个油才好动到那个。那 我这个都三年了， 张仲景治疗汁饮啊，是用泽泻白术汤，可是呢。他用泽泻白术汤治疗的是晕眩，就是不管坐着站着都常见在转向的晕眩。可是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面写到支引的症状，他的症状是胸口的东西梗梗的撑痛的症状。所以你想想看，胸口有东西梗梗的撑痛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一个人的心血管梗塞什么的也是有痰呢？因为你塞住那个心血管的到底是血还是痰，对不对？就是如果是脂肪粘在血管壁，那个算痰不是算血哦。像中国大陆做心脏病的中药研究，很多都是用什么化瘀血的药，什么丹参3-7去做特效药，但是其实治心脏病的梗塞的诀窍是要怎么样把那个血管的痰把它融开。那泽泻白术汤是一个路，那另外一个能够融血管的痰的要另外一组，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有一个木防己汤，就是不然用生石膏可以溶，生石膏溶不掉的用芒硝甚至火硝可以溶。但是我自己也是说书本的东西，那龙哥平常实际上临床遇到心脏梗塞的，你是怎么用这个祛痰药去通他的心脏的这个血管呢？ 又吹牛逼了。 但是我下面这句话都值得你们大家学习的，就是属于的协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属于治疗冠心病治得不好，拿我那边我治好，我就是用哲学白石堂先开路。 就是， 所以在这一句话你们都要知道很多， 就是血中的那个油脂是泽泻白术汤，而且要深白术， 对， 这样才能把那个油勾掉。 对， 不是一般人以为治心脏病要通血路，什么三七啊、丹参那样玩的。哎，朱熹大夫有在吗？ 对。 那你平常治心脏病的那个，你说用这个祛痰药也是治得很舒服啊，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随便把你常用的方剂结果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框架的话， 就是有没有一个哎主症框大概在哪里，你怎么样用什么方挂什么？ 真武汤这边的时候， 真武汤的主症框， 会挂上八楼蟹白半夏， 对， 挂瓜楼蟹白半夏， 泽泻白术汤， 泽泻白术汤，就两个都挂是不是？ 两个都挂。 瓜蒌蟹白半夏，那你挂瓜蒌蟹白半夏会不会去找他这个胸口啊梗梗痛、心痛侧背的症，还是不管？不管也没关系。 不管 也没。啊，那我就谈到我临床，你既然谈到这边， 哎，因为同学啊，我这是帮你们温书啊，不是教中医啊，就是有趣的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心脏在那边卡卡，对不对？瓜蒌蟹白半夏结构啊，治疗的是包在心脏外面的痰。 嗯， 就是这个心脏会不舒服，是因为它外面有一层痰把它裹住了，它好像包了一层那个保鲜膜一样，所以心脏难过。所以包在心脏外面的那一层热痰是瓜蒌蟹白，那塞在心脏血管里面的那个痰，那个凝固的油是泽泻白术，这样子。那什么时候还要加芒硝呢，主席？ 芒硝的话，我会先挂那个。单独会有时候你我这么治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考虑会不会挂到那个木防己汤 。木防己汤的那个张仲景的标准辩证点是脸色发黑吧，对不对？那龙哥哥，就是当朱熹大夫讲的这个故事情节套到你的平常的使用的话，那你是什么情况下就可以说，哎，这个就木防己汤搞定，或者说这个就芒硝搞定，啊，这个就这个泽泻白术就搞定？就是你平常的一个临床上的分判点是怎么样？ 因为 而且这个病人的心脏是如何之梗，如何之痛？那个痛法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可以当作辩证点？ 嗯，好，我大概讲一下这个瓜蒌蟹白这个一般我是摸到它的脉呀、啊，就说那个寸脉是 左右， 一般左边嘛，左边的寸脉，左边的寸脉那个有问题的话，或者是问题，那我去用瓜蒌蟹白。如果我是摸到它， 而且有问题，这样不清楚。 什么问题 ？左边的寸脉是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就两点，很难讲得清楚啊。一种它是就是说跳得比较细也快，我是感觉到它那个有的。还有一种是很沉，我也用。就是 很沉， 哎，对，很沉的我也用。 沉而有力还是沉而无力？ 沉的在里面肯定是有点力度 啊， 哎，对，才会用瓜蒌 蟹汤。正常人的左寸啊，不会沉有力，你知道，左寸按下去没有力。 哎，对， 所以他这个心脏底下垫着一坨痰才会沉有力。 哎，对，还有一种就是说，他那个是说跳的比较快，有比较快，然后通过这个就一定要。根据他的大便，他的如果大便比较就是说很难解，就是说我们吐发之后没有力气的时候， 就是好像大便那个你挤不出大便的， 哎，对，解不出大便，但是左想拉一点右想拉一点，但是里面还有大便，那我就会用瓜蒌蟹白，这是我的辩证观点啊。难道用这个泽泻跟白术了，那我是摸到他的这个这个手右手的寸脉它会有东西在顶，那我就会用。就是 右手的寸，我们一般都当作是把肺嘛， 对 不对？ 哎， 对， 把肺。 但是你是顶手，是一个好像一坨， 哎，对，就说稍微有点点，就是感到它有点这个有个高峰顶在那边，那我就想把这边卸掉它，那我才会用这个泽泻跟白术。 但是我不会挂，我一般是先让它吃三天，吃个两三天，然后我再会根据它的主症，比如说需要用什么药，比如说它如果是这种打下来的，我告诉下面大家用的一个药，我会用理中汤做个加减来治疗这个心脏病，就是好多人心脏病不是很好。 对，因为是理中汤，因为张仲景治心脏病有一个汤就是理中汤加桂枝嘛，对不对？ 嗯、对。 那我们台湾是有过一位老师，他提到说啊，就是他说人的心脏的瓣膜啊，在发生学上是跟体内那个运消化器官是同进退的，所以他认为说你要调节心脏的瓣膜，你就必须整个消化轴要调好，所以他会认为说，就是要修整心脏的瓣膜的病，一定是整个脾胃都修整好了，它才能同步的好起来，这是一个论点。那另外一个论点，台湾另外一位老师说，这个心因石就是心脏塞起来，往往是脾因石传过来的。所以呢，他比如说遇到那种好像心脏整个塞住要心跳不规律的患者呢，他就给那个病人吃脾胃散，就把他的脾的因石去掉，然后他的心脏压力一减轻，他的心跳就恢复正常的频率了，就是由此一说。但是我现在要问的是龙哥哥，这个由此两说的这些东西，你临床上你的操作上是怎么样在体验这个事情？ 我先讲这个则， 因为心脏病是常常要用到脾胃的药，但是我们常常就算自己是中医，我们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对， 你知道就是为什么心脏病要常常用脾胃的药？那什么时候要回过来顾脾胃？就是那个判断的点，我们是学习 判断点。刚才穷在脉你就知道，他的脉为什么会顶？因为就是这胃不好以后往上挤到以后， 就是他的右寸顶手啊， 哎，对， 是他的右关整个塌掉， 哎， 所以才带出， 哎，对对对， 寸会上来。 哎，对对对，他是打个比方，这个东西都是平衡的，他这边挤下来就我这样表演这样可以。比如说他这停了，他这边才翘起来，所以你把这个按好了以后，你就要把这个胃给它调好。如果按空间来斜说，你这胃它是堵到以后就挤到这个心脏，你把这胃调好，它空间不就出来，心脏也不容易。 人的身体里面的水啊，是死水就叫痰嘛，活水就不是嘛，对不对？但它的这个掌管这个水分布的这个中焦脾胃有问题了，所以水分布死水越来越分布在血管里。然后变成血管有死水了，你的脉象右寸顶手了，那这就泽泻汤症出来了嘛，对不对？但是你泽泻汤的那个血管里面的水拔掉，这个还是治标，对不对？ 对， 你那个你的身体的水分配一直是分配错的， 嗯， 那这个要回到中焦去调理。那这个时候， 你就是 觉得理中还是理中加黄芪，还是附子理中，还是苍术理中，还是平胃？ 这个就平胃我用的比较少。如果用到平胃的话，那我会见到它这个尺脉也弱的时候，那我才会加到平胃。 为什么平胃要尺脉也弱的时候用？ 啊，那个是因为我在平胃里面会加补肾的药， 哦， 加菟丝子、这个沙燕子，听懂了吧？这块，那我接到你刚才这句话，看我能不能描述清楚，因为我的语言表述啊，我自己认为跟我临床经验只有3:1。没办法，我2/3是在临床，1/3只会说。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用了泽泻白术打完了以后，好，它这个凹出的脉下去，但是这个脉没起来，那我们直接用理中汤加减。看理中汤加减，你刚才问的是理中汤加些什么药，它就根据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他这个人血，就说血稀的。血稀的厉害，好，我这里面会加一点点阿胶，对，如果阳气厉害，那我还是回到附子理中，知道吧？好，如果他这个湿气会比较重一点点，那我加一点点茯苓，比如说怕是泽泻白术没把它打完的，好，如果是他这个你感觉到他是这个， 你说什么样的情况加茯苓？ 茯苓就是说我用那个泽泻白术，感觉还没完全打完，但是用泽泻白术又把它术不了的情况下， 哦，剩下用茯苓收尾。 哎，对，就加茯苓加到它里面去，好， 该就差不多吧。该如果再治，该不就肥到那个瓜痨蟹白汤之类其他。基本上这个调好了，这个病人就好。为什么我在南大开诊所，那些老干部，因为我都是跟省里的领导做嘛，他们都喜欢找我看病，就在这里，因为他们心脏都有毛病。我也就是用这个泽泻白术，在那边打出了名气的。 那现在的一般那个中医研究机构在讨论的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啊， 嗯， 比如说什么水治盲虫这些东西， 水治盲消， 在这个心脏病的病程里面，什么时候是适合用到活血化瘀的？ 但是它那个它是治那个检测了以后冠状性心脏脉，因为它血管堵塞，它就会用。 那 西医的诊断，他们都是跟着西医的诊断走了，没有真正按照中医的那个辨证走。 那西医诊断出这个人血管堵塞，我们中医的活血药就有用吗？就是说 有 是融开那个痰的药跟活血药哪一边比较适合，还是都用？ 融开血管。 就是比如说像是中医的纯中医，这张仲景的想法嘛， 嗯， 血管塞住要融开那个油，是用芒硝来融， 嗯，啊，对。 但是现在就认为这是血管塞住， 嗯， 是血管塞住嘛，所以用活血化瘀的药来通血管嘛。那， 嗯， 哪一边的药你在临床上觉得好用一些？ 好用一点啊，临床啊。实话实说，我治疗心脏病可能跟人家不一样，因为我治疗的接着我就基本上没用过活血了。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他们都用完了以后，才治不好才来找我的。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中医就是祛痰，你知道，就不是活血的那个路数。 因为我基本上接的病人都是人家看不了的嘛，比如说人家在医院上，我一个月才去一次，好，这一个月肯定是他们积累的病人，所以都是比人家该用活血都用了。在我手上基本上很少有。包括他们现在像流行什么三七加丹参，什么加什么人参这种，我都认为不是很靠谱。 对，就是。然后，那我要问的是啊，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某某朋友， 嗯， 他忽然胸口梗痛啊， 嗯， 梗痛的好难过， 嗯， 然后到西医院检查，西医院说，哎呦，你现在这个今天晚上不做个支架啊， 啊，对， 你大概怕你撑不过去啊。 对了对。 然后说这朋友很慌的打电话来说怎么办怎么办，龙老师啊， 嗯， 我现在西医院，我正在人在西医院，他说我这不做支架活不过今晚， 嗯， 那你有办法救我吗？这样子问怎么办？ 啊，有啊，叫医院开刀，我就不管， 是 你找我干嘛？ 就是这个时候就说。 对，如果我们临床，我 梗痛到那个， 嗯，对， 西医说要赶快做个支架的时候，啊，如果交到你手上，你有没有办法就是缓解他的梗痛？我觉得是不是瓜蒌蟹白可以 啊？瓜蒌蟹白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啊，因为他那个是出现那种情况，绝对是那个舌质都是暗的，明白了吗？ 不明白，舌质暗的是什么？有什么相关吗？ 就是说按照西医说法，他就是说。氧气不够嘛，按照西医说法，包括嘴唇呐，啊。 瓜蒌蟹白的那个， 嗯， 就是他那个梗痛感可以立刻就给他缓解嘛？ 可以啊。 那张仲景的胸痹篇里面， 嗯， 还有两组药，就是灵性甘跟橘子姜那个结构，橘皮枳实生姜、茯苓杏仁甘草。 嗯， 那个我其实在台湾，我常常用在那个气喘病发作，我倒不是用在心脏病。 啊，对。 但是那个结构有办法帮助，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助这个人赶快松开那个梗痛感，可以松开？ 那个是。那个嘴唇不是好黑，但是你摸到它气滞的时候可以用。 气滞，哎，等一下，等等，嘴唇不黑，摸到气滞，怎么摸到气滞比较？ 就是说它的脉，我们这么说吧，它不会跳得很快，但是又不是很乏的脉，只能这么， 啊， 明白了吗？我只能这么说。 摩擦感，啊， 哎，对对， 脉是有一点摩擦感，不流利的脉， 哎，对。 那这个也可能是发生在那个心脏病的梗痛的时候气滞。有可能吗？ 有啊，但是他不是当时发作，当时发作没有，他是平常就会有那个胸闷啊什么东西的，非常， 哦， 非常容易生气的人的。 哦，平常胸口就闷闷的。 哎，对，闷闷的，这个才会用，因为那个方子我用的还是相对偏少一点，偶尔碰吧。 就是，梗痛的时候，其实就是瓜蒌半夏。 哎，对，这个一定要加酒， 加酒， 不 加 酒是不行的，不快的。如果是最快方法，如果是我不在旁边碰吧，有时候你要知道我开诊所，我开了五家诊所嘛，感觉有的医生，哎，这个人出现什么，很简单，我说你叫他自己用那个舌头咬这个，嘿，咬一下， 咬小指， 哎，咬小指，嘿，咬一下，疼的他的心脏就会供血过去一下， 就稍微好一点。我说你再该扎针、该艾灸、该用药。 啊， 对。 不过原则上，就是临时的心脏的梗痛，这种情况，就是瓜蒌蟹白半夏汤这种结构，外有没有别种型的？就是你才就这一个方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跟你看哦，它那个比如会加的糖多一点，加点半夏吧，它那个有半夏吧， 有 对呀、啊，有半夏就够了，枳实啦，这些都有了，该有的都加了。我有时候会把这两个方剂合在一起，枳实什么，还有个枳实半夏。不， 啊，那个 忘了， 那个桂枝有枳实桂枝。 哎，对，我有时候会加。 问题是张仲景的那个枳实桂枝汤啊，在兄弟篇里面形容那个痛啊，叫旋痛，就说是一种往下扯的痛感。那临床上真的是有这种往下扯的痛感吗？ 有啊， 像刚刚说到枝引，对不对？是上面梗梗。 对啊。 那旋引是往下扯的。 对啊。 那往下扯的痛感。事实上是有，但是你要怎么问病人，他会跟你讲的痛。 很简单，你问他刚才有没有跟人家吵架，或者有没有事，跟人家吵完架，他心就闲在这里了。 不是，而且张仲景他还有，就同样的方剂，就隔壁一条就往上顶的痛感。 对呀、 就是上面梗，然后往下扯跟往上顶这些用药都不一样。那你这个平常，就是跟人吵架，感觉往上顶的机会高一点吧。 啊，对呀、啊，他就收紧了，扎紧了，他会感觉这个都扎在心窝里面，其实他又出现了心脏病了，懂，我不晓得 啊、哦。那还有张仲景的那个心脏保养 啊，还有一个薏苡附子散，就是偶尔痛下的那种，用薏仁附子磨粉，那个你用不用？ 啊，这个经常会用啊。 是什么样的情况？ 啊，经常就说我用完这方剂以后，让他去还去再去调理。感觉有点湿气的，这个我都打成粉放在那边了。 那这个的辩证点你再说一下吧。 辩证点是它这个是本身就是说舌苔稍微比较宽一点点，有点湿气，但是 就舌苔稍微厚腻一点。 哎，对对对， 比较带湿气的。 哎，对了，带湿气。 对， 这绝对不是舌红苔，就说它稍微偏暗的。好， 那个 我 张仲景的书里面就比如说啊，他说从底下往上顶的是枳实蟹白桂枝厚破瓜蒌汤 啊，对啊， 或者是理中汤加桂枝都是治往上顶的，然后往下扯的是桂枝生姜枳实汤， 桂枝生姜枳实汤这个我没用，我刚才用的你是刚才前面说的那个方子。那个 哦、 哎、对对对， 往下往上顶， 哎，对对对，用那个 就生气之后啊， 哎，对，我去喜欢把这方子跟那瓜蒌那个刚才说那个方子喝 瓜蒌蟹白半夏， 哎，对， 瓜蒌蟹白白酒 在一起用的时候， 哎， 对，我们是谈什么怕是真正的怎么又谈到心脏病，把这心脏病都跟他讲完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帕金森氏症的处理痰这件事情要差到泽泻白术汤这一路。所以现在要回过来讲，你在帕金森氏症的患者身上，怎么样看到这个人要用泽泻白术汤？ 好像刚才前面已经讲完了，看我真的还蛮难看的。 不是，因为同学要学会辩证的， 好， 不然的话每个人没有超能力是不会用医术的，是不是？ 泽泻那就很简单，你问他原来会不会经常晕车的？原来年轻时候有好多这种会， 就是。他这个帕金森氏的患者，如果他从年轻的时候就 哎就晕车，容易晕车的，这个是 他的痰就是在血管里面就有了。 哎、对，因为你知道帕金森综合症，按照西医的来说法，我不说西医，按我们农家来说法，农家他就是认为这个肚子里面东西没有搞好，西医他是认为这个帕金森穷症也是从肚子上去到大脑才会引起帕金森综合症。包括老年痴呆啊什么乱七八糟，他是现在最新的科学是认为有一个东西往这上来到大脑的， 这是内脏的什么成分 从大脑造成的。哎，对，所以我们农家一直我父亲教导我就说他这种人，比如说年来 父亲一直交代你，你爸爸年代就有那么多帕金森症患者。 没有啊，他是老年痴呆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是叫那个忘 老年人他忘记事啊， 啊 他都认为是他没有变得那么清，哎，对，他基本上是年轻时候容易晕车的了，年轻的时候容易晕车，或者容易头晕头昏的了，只能这么说了。 就是一开始就是一种痰饮体质， 哎，对，痰饮体质 基础， 哎，只能 然后到了那个年龄，就是再加上阳再虚一点的时候， 哎， 他身体就开始被自己淹死了的那种， 哎， 那种感觉， 上不去嘛，好多东西都上不去，堵塞。好像昨天有一个人，他不说这边厚厚的或者怎么样，这种也会容易得。 啊， 就哎，对，就后脑勺嘛， 后脑勺， 他后脑勺这个东西啊， 哎，对了，后脑勺这个肉厚厚的啊， 哎，对， 我们台湾这边是因为觉得是湿气居在那边嘛， 哎，对啊， 所以会用什么放血拔罐的方法啊， 嗯， 把那个湿气拔掉一点。 嗯， 那很多人都会说这个放血拔罐又痛嘛，又要剃头发，好麻烦。 嗯， 请问这个后脑勺这个肉厚厚的， 嗯， 这个有这个湿气风气聚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日常操练可以把它去除掉？ 那你去刮痧还是好，因为我是直接用针，你们去刮痧吧，刮痧可能安全一点点，刮一刮它。因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教过大家，大家在网上去烧那个东西，就把它顶着再转，自然就把它转没了。我有个叫龙氏颈椎操，就是它可以预防老年痴呆。那些老人家都会做，我治完这个病，我都教了他每天都要做，做完了以后就不得老年痴呆，不太容易得帕金森综合症，因为他把头顶到这边，详细情况我那个应该是免费的，百度可以百度 的。那刚刚的问题里面还包含这个问题啊， 嗯， 就是治疗心脏病跟治疗帕金森氏病， 嗯， 刚刚的话题都有岔到说。其实人的一个消化轴是占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 啊，对对对。 所以那在心脏病或者是帕金森氏病的消化轴的保养，就比如刚刚讲到心脏病的话， 嗯， 你可能就用理中汤或者什么附子理中等等收工， 啊， 或者这个人真武汤症的框架是真武汤收工也好， 嗯。 那帕金森氏病除了你说的这个真武跟温胆的这个大框架之外， 嗯， 有没有中焦需要注意的？ 中焦注意的方剂是吧？ 哎。或者说他要怎么样去让他的这个整个的基础可以调得更好一点。 因为我自是很简单，我不去叫他，我只能说我了哈，这说了也没用，因为我的病人被我治好了，他都会听我的，做八卦题跟着摇头是吧，他基本上就可以 摇头， 对，基本上就可以调。那如果真的要用方子，也偶尔也会用，我还是基本上还是用个理中汤打个补，哎，跟人家去用用，或者是跟你说了加点桂枝啊，或者加点茯苓啊，就根据每个人要打个粉末，让他平常当茶喝， 嗯， 这样我，对，你说的这个平胃散也会用，但是我是摸到它下面，就是说下焦啊，肚子那边凉啊，阳气不太足啊，肾也虚了，好，那我就用平胃散加点菟丝子啊。啊，加点那个沙燕子啊，加点的这个， 就是因为中焦的问题有包括到一个人的气血能不能顺利的往下走， 啊， 就是他就是上下交通之路嘛。但其实这个话题也是现在也是有点大灾问了， 嗯。 不过先放你下课一下好了啊， 可以可以。 下课，因为这个帕金森病同学如果有什么问题，再跟小胡统合一下，看有没有需要再问仔细一点的啊。那心脏病也是像这些有经验的什么朱熹什么，你们跟小胡都可以稍微再商量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把它理清的更好一点。好，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了。 我那个马上是热汗，对不对？可是我平时的话就感觉还是有上热下汗的感觉，我的腰是很汗的，然后你说肚子的就上下下面的上面我们也有， 嗯，